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，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？ 嗨，我早就找好了，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。 啊，是吗？在哪儿啊？ 来朝阳公园，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，圆你异国风情梦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铜林失手，打伤了树壁摘星焦雨焦秋华。要不咱们怎么老说呢，铜林惹了大祸。惹什么大祸？就这事儿。铜林一再向焦雨解释，那个解释有什么用？给打了，让刘俊护送着，一直用软床把他抬回家去。刘俊回去送信儿，咱不提了。单说焦雨躺了两天呢，这血才止住，形容憔悴，痛苦难当，让人去请他大师兄去了。他大师兄谁呀？喇嘛庙的大喇嘛佛马宝善。这马宝善可不是好惹的。闻讯赶到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哎呀师弟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几天不见都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 你师兄我让人打了。 谁？ 你别吵吵，坐下听我慢慢说。 大喇嘛佛坐在焦雨身旁，这焦雨断断续续把经过讲述一遍。他呀也没编瞎话，讲的全是实情。大喇嘛佛闻听此言，双眉倒竖，紧咬牙关，兄弟，你怎么不事先先跟我打个招呼呢？要去咱哥俩一块儿去呀，你一个人去等于只身入虎穴一样。我先看看你的伤子，把它轻轻的扶起来，绑扇让它张开。这一看伤，好狠的铜林啊，这一掌打的稍微往里再错一指，你性命休矣。你跟铜林有什么冤仇？他为什么下此狠手？ 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玉兄非给你出气不可。 哎呀，师兄啊，通灵可真是厉害呀！我跟他比武之时，我亲眼发现，这通灵并没有费劲儿啊，打我没使多大的劲儿。咱说良心话，他真要使足了力量，恐怕咱哥俩就见不着了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我恨我当初不好好练功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才知道自己不如人呢。师兄啊，你要找铜林，你可多加谨慎呐、啊，这铜林可不好对付。贤弟，你还不了解外边的情况。三月三亮标会在即，天下英雄云集京城，我那好朋友都来了。你知道我的好朋友都是谁吗？嗯，我先跟你说一路，四川剑山蓬莱岛来的，来了云台三大剑客，那是我的好朋友。哪个比铜林都高的多得多，即使愚兄不行，我要张张嘴，那老三位有一位点头的，焉有铜林的命在，你忘安吧，听信儿吧。马宝山回了喇嘛庙，立刻把小喇嘛叫到面前，拿着自己的拜帖请铜林，明日早饭后在喇嘛庙不见不散。小喇嘛送信儿去了。铜林接着拜帖之后迟愣了半晌没说话呀，铜林就考虑着马宝善，哎呀，他叫我究竟为什么呢？铜林不解其意，他哪知其中那些套头，让小喇嘛先回去，明日准时到喇嘛庙拜会你家大喇嘛。小喇嘛走了，铜林吃完了晚饭，把徒弟们打发出去，闭目寻思此事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但是咱们要查一笔呀、啊，查什么呢？焦宇走后，铜林把张方、把司马良、夏九龄换到面前，包括刘俊，狠狠地训教了一顿。光训教还不出这口气，让张方这哥仨跪到后院，跪到大半夜，罚他们跪，省着将来他们惹是生非。也罚完他们了，紧跟着出这个事儿。铜林那么一想，是不是跟焦宇有关系？哎，不管怎么地吧，我已经答应了，明天届时我得赴约。晚上无话，到了第二天，刘俊呢挺聪明，以送水为名来到老师近前。师父，您是不是要出门啊？我去拜会一个客人，是不是昨天那小喇嘛送来的那个拜帖，您要赶奔喇嘛庙啊？你问这话什么意思？师父，弟子很替您担心，我打算派几个弟兄跟着师父您一块儿去。哎，没这个必要。没，你们只管忘安，在家里好生练武。你谨守房门，没我的话不准放他们出去，以免他们惹祸，听见了吗？哎，那师父您一个人去，您可多留神。我明白。铜林打发刘俊出去了，为防万一，腰里头围好了宝剑秋风乐叶草， 这是师伯庄道金所赠。鹿皮套闯好了鹰手的家伙，子母鸡爪，鸳鸯双月，外头穿好了大衫儿，铜铃齐身。他还真没到过这个喇嘛庙，一打听没人不知道的，指点方向，铜铃穿大街过小巷，拐弯抹角来到喇嘛庙。一瞅这庙还真不小，金碧辉煌啊，角门开着呢，就昨天送拜天那小喇嘛就在门口等着呢。一眼看着铜铃了，哎呦，铜老师，我恭候大驾多时了，我们师父当家的正等着您的。说着话给铜铃在头前引路，铜铃跟着进了院了，就来到这个喇嘛庙头层院子。铜铃往里走，有个人往外出，正好跟铜铃走了个顶头套。铜铃闪目一瞧，是个出家的老道，这老道比铜铃高了大半头啊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个子可挺大挺瘦，皮包着骨，挺长一张大驴脸，这脸比别人的脸长一倍，好像驴头差不多少，皮色如同瓦灰，肉岗子眉毛，大三角的眼睛，眼角往下耷拉着，鹰钩鼻，菱角口，花白的须髯，胡子脸带黄的，两片大山峰耳，相貌相当凶恶呀，背背丧门剑，手拿拂尘。就见这个老道二目是寒光逼人，铜铃看了他一眼，他看了铜铃一眼，一错身就过去了。铜铃心中暗想，这谁，一个出家的老道来到喇嘛庙，大概跟喇嘛庙有关系，我发现此人二目如灯，并非等闲之辈。铜铃真猜对了，跟他擦身而过的这位是个了不起的剑客。铜铃照常往里走，等来到后院一看，方砖铺地，前面是月台，上面是配殿，在月台上放着椅子桌子，坐定一位出家的僧人。这大和尚长得五大三粗，那脑袋的大小好像个坛子，溜光乍亮，身穿黄色的僧衣，外罩紫色披露褂，倒坠如意钩，脖项下挂着188颗素珠，开口僧鞋胖袜，腰系丝绦，就这坨没300斤也差不多。往脸上看，皱纹堆垒，能有70岁挂零，但这气色可不错。这张黑子脸，脸上都起着薄色，正两个眼睛盯着铜铃。小喇嘛把铜铃领着近前，这一介绍，大喇嘛站起来了，阿弥陀佛，哈哈哈哈哈，欢迎欢迎啊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金身大驾，能光临地庙，真是小似生辉。铜侠哥请坐。哦，铜铃一看，这就是大喇嘛佛马宝善。铜铃也客气了几句，分宾主落座。小和尚端茶捧点心，咱不必细说。 佟林坐稳当了，冲着马宝山一抱拳：“大师，今天把弟子换到喇嘛庙，不知所谓何故？有事你就当面赐教吧。”“佟侠客，您太客气了。好吧，我看你我咱不必兜圈子，见面咱就老干的。前者我有个师弟叫焦宇，焦秋华，跟您比武了吧？”“啊！”佟林这才闹明白，闹了半天树壁摘星焦宇焦秋华是他师弟，看来这是报复啊，那甭问了。佟林点头：“不错，但是我要跟大师把细节讲清楚。”“没那个必要，没那个必要。始末缘由，小僧全已打听清楚了。佟大侠，您真给我师弟留了情了，那伤我验看过，虽然是挺重，但是说明您给留情了。如果您再往左边扩一指，焉有他的命在，不怪旁的，怪他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他该挨揍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们俩同堂学艺一师之徒，他挨了打贫僧也不光彩，对不对呢？你看同住的北京，我还又不能装着不知道，这玩意儿我要不理不问，将来武林人谈论起来说我这个师兄不仗义，我也难以见人呢。所以呢，装模作样我也得把佟大侠请来过问那么几句，没想到您真来了。佟老师，没别的，我想找着脸儿，找找薄面，将来还在北京见人啊，怎么办呢？我想当着侠客爷的面前领教一二。佟林一声冷笑：“大师，您的意思说要给你师弟出气，你我二人当场比武？”“不敢不敢不敢不敢，那我可不敢。我想佟大侠看得出来，贫僧身体胖大拙笨，我可不像我兄弟似的树臂摘星，身子骨那么灵活，我是个笨人。但笨人呢练笨活，我对这个硬功颇感兴趣，老师对症下药，投其所好，就教的我硬功。今天我没别的说的，我打算出个新招，跟佟老师来个一对三掌。”“一对三掌，不知怎样个对法？”“这么说吧，佟老师啊，咱们开个小玩笑，一会儿呢您把茶喝透了，再吃几块点心，然后咱俩就在这个院里比比，您打我三掌，我打您三掌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可您要打我三掌，把我打坐下了，把我打趴下了，我愿命，我佛慈悲，指点迷途，往后我知错必改，我们兄弟一对我能废，往后不在北京待着了，抱着脑袋滚出京城，找个没人的地方去凉快去。换句话说，万一小僧侥幸要把佟老师给胜了，打您三掌，把您打的如之何吧？我也算出口气，往后呢接茬在北京住着，这意思您懂了吧？但不知佟老师能不能赏脸。佟林就明白了，马宝善肯定在掌法上有研究，看他这个徒儿，这两只大手 有一定的力气啊，要揍我三掌，你说我答应不答应？不答应栽了，答应心没底儿。但事情也逼着这一步上了，佟林是宁折不弯呐。听完人家的条件之后，佟林点了点头，好，小可遵命就是。哎，痛快痛快，嘿嘿，来喝喝，喝足了，喝透了，咱再比试，不必了，我已经喝透了，吃几块点心，不必，我用过早饭了。佟老师真是快人快语啊，既然那样的话，咱们就玩玩，玩玩吧，有这么玩的吗？这叫玩命。两个人站起身来了，马宝山手下小喇嘛十来个，把桌椅搬开，二人下了台阶，站在院里头，书中代言，这个月台的下边都是青条石铺的，溜光赞亮，扫得相当干净，相当平整。二人就站在这儿，喇嘛佛一笑，佟老师，道是我画的，主意是我出的，但不知这一对三掌谁先打谁。佟林一笑，大和尚您看着办，虽然道是您画的，主意是您出的，如果愿意先打佟某，我先接你三掌。好好好好，马宝善心中暗喜，你佟林呢，你太狂了，你，我还担心呢，你要先揍我这事儿麻烦，既然你叫我先揍你，还用得着三掌，我一巴掌就把你拍废了。马宝山乐的脸跟花一样，佟老师怎么好意思呢，你看我是当主人的，我怎么好先下手？不不不，我话已说出，绝不更改。马师傅，我接您三掌。佟师傅，要那么说，您可拉好了架子啊，我可不客气了。往哪儿打？脑袋，往脑门子、头顶心拍。再看佟林，啪，一个马步往这一蹲，腰板倍直，脖子梗梗着，身体保持平衡，拉好架子。佟林舌尖顶住上牙膛，两个眼瞪得一般大，仔细看着马宝山，再看大喇嘛佛，往后倒退，把毗卢挂的如意钩摘开闪掉，把外边长大的僧衣脱掉，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，让两个小喇嘛拿出一条大带来，把他这个大肚子勒上，一边甩出一个头去，让两个小喇嘛往两头拽，把他这个肚子勒回去。哎呀，您别说，还真勒细了。然后把袋子头捏，再看马宝山晃动双臂，在月台底下来回溜了那么几圈，干什么呢？运气呢？那是一般的溜吗？舌尖一顶，上牙膛，脑瓜一补冷，气发丹田，丹田灌于后背，后背灌于两膀，胳膊当时就粗了三圈，气儿也用个不得灵了，他转身回来了。佟老师，我可下家伙了。佟林点了点头，再看马宝山跑出去三丈多远呢，奔脑袋一晃，奔跑着奔佟林，